若欣你好。 香露你好。 你怎么来看今天创业板的反抽？ 首先今天呢，其实它走了一个大 V， 不管是上证也好，就是三大这个指数都是走了类似的一个走势，但就创业板呢，它的强度会更大一些。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它更倾向于的是一个技术性的支撑。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单边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有几次的反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整数关口，比如说1500点，像创业板的1400点。那么今天呢，其实是在12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它有一个强烈的支撑。那除了这个说整数关口的支撑之外呢，就是这个1200点，其实回过去看5年前哈，就是2013年的时候，这个创业板它是涨了一年，然后之后呢，它就2014年平台震荡了一年，之后再出现了2015年的牛市再往上。也就是说，除开我们2015年的那个疯狂的牛市的这种高估泡沫之外，前面的这个涨幅它应该是比较切实的这个业绩所导致的啊，所以在那个平台呢，它的下轨就是1200点，所以从技术面来讲的话，这个1200点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所以今天一触及这个关口呢，它就比较强的拉回来。但是目前当前的这个市场的状态以及这个全球的这个风险程度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反弹它不一定是否能撑得住，是完全不是特别好说的。也许它这个反弹几天之后，它这1200点还会破，但是呢，至少在这个点位上，它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就目前来看。 有人建议就是今天尾盘买入的朋友，如果明天早上冲高的话，可以适当的卖出，你怎么来看？继续保持空仓或者是低仓位？ 我觉得这个策略也是对的，因为目前呢，毕竟它的风险是大于机会的。就今天出现一个刚刚这么拉伸一下，并不能说明我们这个趋势就转变了。目前它仍然处于一个单边下跌的这个趋势当中。只有说我们的这个底部走出来了，并且呢多次探底，不跌破的时候，出现一个整理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加大仓位去做。那么今天如果说是尾盘去买的，那只能是做一个短线，明天卖是可以的。 我们看今天啊，像一些大消费板块跌幅都是比较大的，当然尽管尾盘的这个还是有所收窄啊，跌幅，那您认为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些板块的下跌？ 那大消费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谈过哈，其实是之前前面那一波大涨主要上涨的板块，那么它有一个补跌的一个逻辑在里边。并且呢，这次下跌哈，就是这一轮的这个我们不说是熊市，但是至少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跌。那么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主，而消费板块事实上它的跌幅，你仔细看一些白酒啊，或者说是医药啊，它的跌幅反而没有这些科技股跌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当科技股见底的时候，他们去补跌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消费板块呢，其实也反映了就是目前对经济的一个悲观情绪，因为这个经济的下行呢，可能会导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会变小。这样的话呢，前面很多人都在说消费降级的一个话题哈，我觉得这个也是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性的。 还有人提出来，就是像工商银行哈，去年是一波特别大的涨幅，今年呢是感觉掉在了这个半山腰啊，上不上下不下哈，似乎呢也是给大家一种悬而未决的感觉，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银行板块呢，我认为其实还算是比较坚挺的，因为目前呢他们大概都是在这个净资产附近，并没有像去年就是蓝筹大涨的时候炒高的那样的一个风险，也没有说过度的低估，所以我觉得呢，银行板块呢，我觉得可以适当配置，但是不能够作为大仓位来配置，因为后面的反弹可能他们的这个引领这个市场的这个作用可能不会那么强，因为上一轮就是应该是上两周的那一次大反弹，主要就是银行， 那么这一次如果再反弹，会不会还是它就不好说了？因为比它更有这种廉价的这种吸引力的股票可能更多了。所以我觉得银行呢可以配置，但不宜仓位过大。 我们注意到就是北京时间的10月18号2点，也就是这个凌晨的2点啊，今天晚上凌晨2点，美联储将会公布9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当时呢，他们是启动了年内的第3次加息啊。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纪要会对明天的市场有哪些影响？ 首先说就是这个加息的公布哈，就是这个是应该是市场就是早有预期的，包括从2018年的年初。那个美联储就基本上是定掉了今年的加息的这个时间表，今年可能加4次息，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他们的加息的这个次数没有超过这个4次，没有超过预期的话，对市场来说都是已经在今年的这一轮大暴跌当中已经消化掉了的。而且呢，就是说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他们超预期加息的这种可能性也不太大。因为目前我们去关注美国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到呢，它的这个经济状况，还有就业啊，还有这些非农数据啊，很多都是低于预期的，尤其是这个贸易情况哈，本来以为通过加税可以缩减这个贸易逆差，但是呢，最新的这个数据，表明呢，就是尤其是9月份的哈，8月份、9月份的，那么显示它不仅没有缩小这个贸易逆差，反而还扩大了。而且呢，这个美股最近也是掉头向下，这样对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也形成比较大的这个压力。如果它再这种超预期加息，可能美股崩了，这样对于他们本国的经济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它这个加息它会低于预期，甚至说就是说它不会高于预期，甚至说会低于预期。所以对我们应该是影响不会太大。 好，谢谢徐若曦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不客气，谢谢，再见。 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月份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到 2.2 万亿元，9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1.38 万亿，预期是 1.27 万亿，前值是 1.28 万亿。9月份广义的货币 M2 同比增长 8.3%， 增速比上月末高 0.1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7 个百分点。初步统计，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5.37 万亿，比上年同期减少 2.32 万亿。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2.8 万亿，同比多增 1.34 万亿。8月中国所持美国国债规模连续3个月下跌，环比减少59亿美元至 1.1651 万亿美元，创下去年6月以来的新低。此前6月减持了44亿美元，7月环比减少77亿美元，降至 1.17 万亿美元。报告显示，日本8月减持了56亿美元，达到 1.0299 万亿美元，为2011年10月以来的新低，但仍仅次于中国，为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国。今天的黄金价格收于每克 273.60 元人民币，在岸人民币收报 6.9249， 上一交易日收报 6.9186， 下调63个基点。数据显示，今年楼市的金酒稍显褪色，银石也开局不佳，市场整体降温明显。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房贷市场有何新的变化呢？根据融360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9月全国首套房贷款的平均利率小幅上涨至 5.70%， 为连续21个月上涨，但涨幅已经连续3个月回落。房贷利率上涨节奏放缓，对购房者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但还款压力依然不小。以最新的首套房贷利率贷款100万30年等额本息还款计算，总支付的利息大约是109万元，要比去年多还11万的利息。那么未来房贷利率还有下降的可能性吗？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房贷利率继续上调，但上调的幅度会收窄，释放了3个信号。第一， 房贷方面还是有吃紧的表现，所以贷款资金一下子还不会下跌。第二，受到近期降准等政策影响，资金面未来改善的空间比较大，房贷利率持续上涨的可能性比较小。第三，今年第四季度房贷市场有望改善，对于刺激购房需求和稳定市场交易等都有比较积极的意义。近期黄金价格上涨，分析人士认为主要原因是全球股市大跌带来的避险需求，脆弱的美国通胀数据，美元指数走低，以及技术性的买盘大幅启动等等。失宠许久的黄金避险属性回归再度受到市场的青睐，资金从风险资产回归黄金，让金价获得支撑，突破关键阻力位。从技术来看，黄金多头的涨势将会延续。北京时间10月18号2点，美联储将公布9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当时美联储启动了年内第三次升息。鉴于近期美国经济数据强劲，纪要态度可能会较为乐观，重点或将放在加息周期的渐进程度上。此外，英国脱欧、意大利债务等对黄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昨天北京市三中院召开侵犯老年人财产权益犯罪案件通报会，提醒老人要注意旅游保证金、养老理财、小产权房这三类诈骗。这三类诈骗均为涉众骗局，专盯老年人的钱包。在三中院审理的一起诈骗中，涉及受害人高达453人，涉案金额近3000万元。法官提醒老人可以将银行交易记录作为证明财产流转的关键证据，但更多的是防患于未然，不要轻易拿出养老钱。从下个月1号开始，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正式实施，电动自行车需登记挂牌后才可以上路。北京并不是第一个针对电动自行车实施上牌规定的城市，早在4年前，上海就已经开启并陆续完成了电动自行车的上牌工作，近期也有南昌、杭州、深圳等城市对这一交通工具进行管控。根据统计，2017年全国电动自行车的产量达到了3097万辆，出口730.1万辆，出口金额达到14.4亿美元。另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电动自行车全社会的保有量达到2.5亿辆，相关的市场规模或许超过2000亿。随着国家的新国标以及地方政府的管理政策不断出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野蛮生长的电动自行车行业有望得到进一步的规范，行业中的优秀企业有望在这一波发展中斩获新的机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是重阳节，我们在这里祝所有的老年朋友们节日快乐。辛辛苦苦了一辈子，有些朋友呢也积蓄了一些财富，那么如何让财富更加的保值和增值，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工商银行海淀支行的高级财富经理杨慧敏。慧敏您好。 肖总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慧敏呢也是经常和老年朋友打交道是吧？ 对，老年朋友比较多，所以呢在这个机会也借助这个节目来祝愿所有全天下的老年人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儿女们也要常回家看看。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从套路说起吧。刚才我们的新闻当中也说了，三中院啊召开了一个侵犯老年人财产权益犯罪案件的通报会啊。那根据你的了解啊， 有些客户也会跟你谈到啊，他们怎么啊被人骗了，或者是说你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老年人理财如何不被套路？ 其实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被高收益所吸引。 嗯， 因为有一些所谓的理财机构，甚至是一些骗子集团，就利用老年人追求高收益的这个心理。其实呢，这也是很大部分一部分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理，就是追求高收益。 嗯， 一说收益高，那我就比较吸引力，我就比较感兴趣。所以呢，在一些老年人出入比较多的地方，发一些传单啊，或者是比如说超市门口、街心花园这些地方去做宣传。那一般情况，这些产品有的甚至有10%几的收益，而且有的是月结息。 嗯， 目前这样的产品在当前现在的经济环境下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银行的理财现在存贷款的利率都比较低，而且目前股市的状况也不是非常好，所以正常的投资品种呢一般是达不到这么高的收益率。 嗯， 所以可想而知这种风险有多大。 刚才慧敏特别谈到了几个地点啊、 嗯、 什么小区门口啊，超市门口。 对， 巧了啊，在这个三中院公布的这个案例当中还真有这么一起，就是在小区和超市门口拉了一个易拉宝，介绍所谓的理财项目，而且呢登记就送礼品。那实际上呢，这是非法集资的高发地。 对，确实是。 嗯，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以直接投资什么基建呐、矿业呀，甚至还有养老院为名的非法集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什么商品回购啊、寄存代售啊这种非法集资啊。比如说有一个案例，法院审的啊，就是一起投资养老事业，然后骗大家呢筹建养老院，说啊不仅投资回报高，而且呢你以后还可以免费住在这个养老院里面。那老年人一想，不错呀，就到这些公司去了解情况。这个业务经理呢就跟他们介绍说啊，我们做的这个是公益慈善事业，是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资金啊放到我们这儿绝对安全，你放心吧啊。而且呢为了撑门面，这公司啊还举办盛大的开业典礼，邀请很多老人去吃饭看表演，都不花钱。 对，这确实是一个套路。 嗯 嗯， 那么截止现在啊，这个案件呢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亿元，同时还造成巨额的损失无法偿还，就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 对，这个确实是很惨痛。所以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这个盲目投资对老年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嗯， 因为老年人可能对一些产品具体投向哪儿，或者是它的风险是哪种风险的，包括它的一些投向啊、标的啊，可能不是很了解，特别盲目的就去投资了。 嗯，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最终造成这个资金的损失。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也提到的送礼物、送旅游， 嗯， 就是一些物质性的奖励。那可能这些机构根据投资的金额大小不一样，会比如说小到米面油， 嗯， 大到出国游， 嗯， 这些其实都是有的。 嗯， 但是游完了之后忽然发现钱没了。 有没有在你们单位门口直接就拉老年人去做这种投资的？ 那不行，我们门前三包啊。 哦，就是没有发现过这样的迹象吗？ 其实呢，发现过别的银行的会做的。 这个是同业竞争是吧？ 对，同业竞争比较激烈。嗯，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说老年人在投资当中啊的一些局限性。其实年龄是一个局限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投的产品确实不是很多，还有一些呢就是可承受的风险也不能够太高了哈。我们就以这个保险为例吧啊，有人说这个保险不算投资，其实保险算是投资的。 保险算是投资 啊，对，但是呢它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买，每一款保险产品都有一些特定的人群。那比如说退休后的老年人在购买保险产品当中，你认为有哪些局限性？ 一般退休之后的老年人基本上年龄可能都在60岁以上，那很多期交类型的保险，就是每年存的这种保险， 就每年都要交 的，每年交的这种保险，超过60岁的话就只能为自己的儿女投保了。 嗯， 就是自己不能再作为被保险人去投保， 就不能作为受益人啊。 不能作为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 嗯，他跟受益人还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年龄的一个局限性。那针对 老年客户在银行买理财的时候，我们的风险揭示啊，包括我们现在的录音录像，可能提示的也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为了保证客户的权益，所以提醒的方面也会比普通的一些客户要更加多。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老年人其实虽然有年龄的限制，但是他也是有一些比较适合老年人投资的产品。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目前有一些趸交的产品，趸交产品基本上年龄限制在65岁，只要没有超过65岁的话是都可以的，期限差不多在3年、5年或者是10年左右，期限不一样。那这种产品是属于形态比较简单的一种产品，老年人接受也比较容易接受。 它是哪些类型的保险呢？ 一般就是万能型或者是分红型，根据时间不一样，根据万能型的保证利率、结算利率这些不一样，期限不一样，可能会最终拿到的收益是不一样的。 这就不是什么大病险啦、重疾险啊。 对，这个就不是大病险。 嗯， 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身故赔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赔付，因为保险肯定会有保障方面在里边。 这个就是说65岁 以 下的人群还是可 以 购买的。刚才你说的这个趸交和期交的区别在于哪里呢？ 趸交就是一次性交费，我今年交完钱以后不需要再交了，等到到期的时候或者等到最佳取款的时候我把它支取出来就 OK 了。 嗯， 那期交呢，就是我每年固定的连续3年、5年或者是10年、20年，固定期限、固定金额，每年都需要去交费。 嗯， 然后再等到它到期的时候把这部分钱取出来。 嗯， 这两种性质。 嗯，但如果超过65岁的话，再购买这种万能型的保险就不可以了吗？ 对，就只能是把儿女作为被保险人。 嗯， 这样去做， 就是你投钱，儿女是被保险人。 对， 收益你可以拿是吗？ 对 啊，但是如果身故的话呢，就是你自己不算啊，得算是这个 对 被 保 险 人 才能拿到那笔钱了。 对， 嗯，是的。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局限性的。 对，其实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啊，特别是女性朋友啊，对于购买这个万能险呀、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分红的保险啊，他们也是保持着这个谨慎的态度，因为他们会想这个保险公司靠不靠谱。 对，这是很多人现在目前考虑的一个问题。 嗯，虽然说银行也卖，保险公司也卖哈、啊、 对， 以前很多人是不清楚的，以为这是跟银行在一起的，后来才发现银行只是一个代销机构。 对，银行会选择一些资质比较好的作为我们的，就是让保险公司 准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就是投资的方面会更加齐全一些。 那么对于这个保险公司的选择，大家也一定要多多的去了解哈。如果你发现这个保险公司最近老有一些这个质疑它的声音，老有一些负面新闻的话，那么就应该提高警惕了哈。当然就算这保险公司它也经营不下去了，它也会有让其他的公司来接盘的啊，这个呢相关的法律也是有规定的。 对、 啊、对，但是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及时的兑付，是不是？ 嗯，是这样。 好，这说的呢就是老年朋友啊，在购买这个投资产品当中的这种保险类的产品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的就是大家买理财和储蓄的这么一种金额的分配了。我们也即将进入这一集的广告，不知道大家现在啊能够拿出你所有资金的多少来购买理财？那您会成为银行的什么级别的客户哈、啊、现在去银行买理财的老年朋友，他们都是有多少钱的，有多少身家的客户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此外呢，也会为大家来介绍几个不同的老年客户理财的案例供大家来参考。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朋友们稍后见。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聊重阳节化老年人投资的话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工商银行海淀支行的高级财富经理杨慧敏。慧敏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说到老年人买保险，其实呢保险不仅是在保障他们的这种财富的增值，或者是自己未来可能需要承受的风险，此外呢还有这个家庭财富传承的这么一个功能啊。 对。 慧敏这儿准备了一个案例啊，美国大爷和中国大爷的一个比较哈，我们请慧敏来介绍一下。 这个是网上比较火的一个图， 嗯， 可能之前应该在网上都有看过，就是一个中国爷爷和美国爷爷的比较。那中国爷爷呢，省吃俭用，艰苦创业，最终挣了100万，100万分给两个儿子各50万，分到孙子这辈呢，就成了每人各25万了。 每人各20万，有几个孙子？四个孙子啊，就一个儿子生了2个， 对， 是吧？ 对， 好， 就是那然而呢， 孙女儿也行啊，女儿也行啊。 嗯，就是一个美国爷爷呢，同样是100万，那他拿去70万去享受美好生活， 嗯， 剩下的30万呢，去买了保险传承。 他没儿子， 他有儿子， 不给， 给他，当他百年之后，他传承下来的钱，每个儿子呢也拿到了100万。那同样的方式传到孙子这辈儿的时候呢，孙子也没人拿了100万。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财富不但没有缩水，反而还壮大了。 就是那30万滚出来的呀？ 对呀，就是有一些保险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那我们就比较出来两种的区别，一种呢就是资金越来越少，财富越来越少，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享受了生活的过程中，我还能把这笔钱传下来。 他只留了30万，是吧？还不是直接给儿子，他是买了一个保险。 对。 那么在他百年之后，他儿子拿到了100万。 对。 这30万是怎么变成100万的呢？ 就是一个资产传承，时间用时间换空间的一个过程。 嗯， 而且呢，一般的，比如说有一些保险，它是有一些保障的， 嗯， 最终能以现金价值或者是以多少万的保额作为投保的一个依据。 嗯 嗯，所以其实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 换句话说，就是既有这个投资增值的一部分， 对， 同时呢也有就是他当时花这30万买的未来的一个保额的部分。 对，其实呢这个就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现在呢其实很多的中国爷爷也开始有了这种想法。 嗯， 他会觉得这如果直接把钱给他们的话，可能这笔钱就被他们花了。 嗯， 那我可以换另外一种形式把我的资产传承下来， 嗯， 这样更加安全一些。 嗯，那美国爷爷看病的钱哪来呀？ 美国爷爷看病的钱可以用其他额外的资金去补充。 啊、所以这个理财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钱。 对 啊， 对。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就是大家花多少钱买理财的问题了。 嗯。 首先想问问慧敏，就是你的客户当中啊，老年朋友的客户占比有多少？ 嗯，其实在我服务的客户当中，老年人的比例还是不少的。 有百分之。 大概30%-40%的样子 啊，很高、 嗯，其实还是很高的。 是，那么大家会拿多少钱买理财？当然，我们知道原来的理财起点是5万，是吧？现在有1万的了。 现在改成10000的。 对， 现在的资管新规出台之后，理财从10000块钱起。 嗯 嗯，所以买理财的人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其实从50000、100000。到10000000的资金都是有的， 上千万的也有， 上千万的也有。 嗯 嗯，其实有一些老年人还是非常有财富的。 嗯，那么主流在多少啊？ 主流在200万左右，就是可能每个人服务的客户不一样， 嗯， 所以就是金额大小也会有所区别。 嗯 嗯，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每一个财富经理他也是分组的，是不是？那有一些客户群他的资产高一点。 对， 是吧？ 然后还有一部分，对，比如说一些私人银行客户， 嗯， 那他们的这个资产量就是在800万以上， 嗯， 所以呢，其实在我所管的私人银行客户当中，其实老年人的占比也是不少的。 嗯嗯，好，那平时你会跟他们聊天吧？ 当然会了 啊！我有一次去一个银行办业务啊，旁边呢就是一个理财柜台。有一位老年客户就跟那个工作人员在谈一些什么事儿，反正离得很近，我听的内容好像不是都在谈业务，反正也扯。那么我原来是在等号，后来等我这个业务办完了还在谈，我发现那个客户经理也不好意思拒绝他啊，因为对方也是个老客户，可能是不是？ 对， 你们会遇到这样的客户吗？ 会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有很多老年客户是非常有爱的，每次来办业务的时候就会跟你聊聊家长里短，或者是自己有什么最近有什么事儿啊，去哪玩了等等这些情况。其实在聊天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发现一些老年客户的一些理财需求，或者哪些是一些风险点。 嗯， 而且有活生生的案例，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中了解到他有意向去一个不知名的一个理财机构去买一些产品、 啊、 然后经过他的介绍，很明显就是风险特别大，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经过分析之后确实是觉得不太靠谱，就不投了，所以为他堵截了一些这些风险事件的发生 啊。这还是好的。 对， 有事后告诉你的吗？ 也有，其实这种经验是比较惨痛的。 嗯， 之前有一位也是老客户，有一位大爷，他是之前在我这儿一直买理财，但是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得有半年-1年的时间就没有见到他。再过一次来了之后，说小杨啊，我当时没跟你说。 你看见他的时候，是不是挺高兴的啊？大爷您来了。 其实心里还是对他确实是比较同情，因为他来了之后就说，我当时没听你的，自己悄悄的去外边买了一个理财。 嗯。 第一次买了50000块钱，他给我了。第二次我金额就增加了，我买了100万。 嗯。 结果我现在发现这个公司不见了。 啊、 哦。然后就去报警，所以整个后续的一系列的事情是非常麻烦的。 嗯 嗯， 那他来是干嘛呢？ 来让我给他打一架名气，他好整理一些证据去报警去。 哦、就是没有钱再来买理财了。 对，所以其实这种身边的这些案例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是是、 嗯， 这种案例谁都不希望发生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和自己的身上， 对对对， 是吧？ 嗯， 所以说啊，关注老年人的投资和理财啊，就是在关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也是关注社会稳定啊， 嗯， 所以还得多聊， 对 吧？有的时候就得聊出问题来啊。 对， 有些问题呢，就是他的需求， 对， 不一定是他遇到的这种骗子骗局哈、啊 嗯。 也许聊得更多，是不是？你对于一些老年人的家庭情况都比较了解，这样的话，他做资产配置会更合理一些。 对，就是了解了客户本身自己的需求，这样的话呢，在为他资产配置的时候才会更有依据性， 嗯、 了解得更加全面一些。 嗯，你建议大家拿出多少钱来买理财呀、啊？ 这个拿出多少钱，其实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包括一些个人的偏好是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 嗯， 就是有一些客户呢，他可能就是希望周期稍微长一些，那我就会给他选择3年或者是5年这样时间稍微长一些的理财来配置。因为有一些老年人是不愿意我今天来一趟银行，明天来一趟银行，所以呢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需求做出不同的判断。 嗯，但是大家来是要买理财，他们会告诉你他的银行还剩多少钱吗？就是说他买了理财之后手里还有多少活钱，这个你们是知道的吗？ 这个就是分情况，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客户，我们当然会对他有一定的了解，在为客户配置的时候呢，也会询问他一些这个实际情况，比如说会给他留出来一部分灵活支取的钱，然后剩下的钱我们可以配置一些产品。 嗯，有没有那样的客户就是全买理财了？ 也有，我觉得在我这儿全买理财的有可能在别的家银行把资金变成活期的资金， 他们 也是有可能的。 会告诉你吗？ 有的会说，关系会比较好的，就是如果客户对我比较信任的话，其实他还是比较愿意跟我聊一些自己的资产情况的。 是，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这个配比，是吧？不能够全买一样的东西。 对， 因为很多人确实是图省事儿，也是不想老折腾。 对 啊，这种 all in 的情况，确实会给未来带来一些麻烦啊。 嗯， 现在大家去银行网点买理财的还多吗？老年人？ 嗯，比以前要少一些了。 嗯， 因为现在互联网确实要比前些年要更加 便利了。 对，更加便利了。所以呢，很多的有一部分老年人也开始尝试这个手机银行啊，或者网上银行这些便利的工具。 嗯， 但是也有一部分老年人还是喜欢来网点儿，时不常的来一趟取点钱啊，或者是找理财经理聊会儿天啊。更多的呢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加放心一些。 你最常跟人聊多长时间？ 这 就在后面没有人排队的情况下， 没有排队的情况下还有聊过2个多小时一直在聊。 那能聊什么？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啊？ 所有都聊。 真的聊啊？ 嗯，因为有一些老年客户其实他们对现在目前的经济状况啊，还有一些国际形势啊，其实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嗯， 所以就会聊的比较多一些，从经济聊到生活，聊到旅游，各个方面都会聊。 然后什么也没买就走了？ 嗯，这个无所谓。 好吧， 嗯 嗯，所以其实也能够感觉到，就是说老年朋友啊，他们还是不仅仅有这个理财的需求， 嗯， 还有这种交流的需求。 对，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要多抽出来时间回家去陪陪自己的父母，自己家里的老人。 是的，你不和他聊，那骗子就会和他聊。 对，这个是很危险的。 你不喊他爸啊，自然会有人喊他爹。而且那叫一个甜啊，那叫一个勤，是不是？ 你不回常回家看看，骗子会到你家住一下啊。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就是关心老年人，就是关心我们的家庭，也是关心我们的未来，关心整个社会的这个和谐和稳定啊。 对， 那现在呢，就是说也有很多很时尚的老年朋友啊，他们也会运用到各种工具去买理财产品，所以是不是现在大家这种理财观念跟原来比也有很大的不一样？ 对，其实理财这个词儿在近些年是一个非常火也非常普遍的一个词， 嗯， 已经被好多好多的人所接受，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 嗯 嗯，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还一直保留着原来传统的那种固有观念，就只买定期，啥也不管的，啥也不买的？ 真有。 嗯， 就是有一部分客户呢，就是比较直观的，只认为自己只认为自己是对的。 嗯， 别人说的话全部都是骗子。 这也好啊， 这也好， 至少 不 会赔钱。 对，不会受骗。我记着我之前很多年前给一位客户打过一次电话。因为我们理财经理固定的会管一些客户，我说您这个钱啊是一直存着定期，一年转一年，一年转一年，您都存了10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动。然后第一次打电话直接给我挂了，然后我又非常非常有耐心的我又打过去，他说你是不是骗子呀？我说 骗子怎么会说自己是骗子呢？ 对，我说我不是骗子，好像说了我是，我说我不是骗子，我是哪哪哪儿的工商银行的客户经理。我说您抽空的时候来我们这儿一趟，我咱们见面再说，见了面您就不会觉得我是骗子了。 嗯， 打了好几次电话，最终这个客户真的来了。 嗯， 来了之后呢，也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的态度，先接触一下我这个人，发现嗯，这个小姑娘还是比较靠谱的，不像是坏人。 嗯， 就是最终她慢慢的把自己之前的一些定期存款陆续的转成一些我们现在推出的，比如说比较灵活的或者是金额比较高的一些定期存款，会转换一些形式， 大额存单是吧？ 对，大额存单或者是其他比较灵活的。那转换完这些呢，也在不断的给他灌输一些理财的这个思想，经过长年累月逐渐的这个渗透这个理财的观念，最终呢拿出来，刚开始只有5万，他说我拿出来先试一下， 嗯， 看看有没有保本的，保本的理财我可以做，至少我本金是没问题的， 嗯， 那我就给他试，试完了之后觉得嗯感觉还不错， 嗯。 从5万开始到现在的基本上100多万的理财，其实这也是一个慢慢对理财观念理解的比较深刻之后才能做出来的决定。 嗯，原来他是那种风险厌恶型的，现在 风险厌恶 能接受一点风险了。 嗯， 但是未来啊，随着这个资管新规的实行， 嗯， 银行有2年的过渡期，2年以后就不能够卖保本的理财产品了。啊，前提是理财啊。 对。 那对于这位客户来说，他又要经过一次很大的思想转变吗？他说是不是又回原来了？ 他的理财观念也在不断的深入，而且自从慢慢的我给他培养出来这种理财的习惯之后，我经常会在朋友圈或者是微信会发一些财经早报啊，或者是一些理财类的信息，他也会看。会了解，所以他现在的风险承受能力包括对理财的认知度已经不是2年前那个他了，他也在不断的长进，所以呢对目前的这些新规啊或者是一些现在理财的一些形式还是比较了解的。 好， 嗯， 但我觉得这位客户也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就是说他要绝对的收益，收益可以少，但是绝对不能够让我的本金赔了。 对， 那么如果在未来啊，这个理财产品确实是不保证收益了， 嗯， 不保证这个保本了， 嗯， 那对于他来说，他又是这么一种人， 嗯， 啊，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呢，如果是像这样的话，虽然保本的理财产品可能陆续的会在后期可能会消失，但是暂时比如说有一些结构性存款啊，或者结构性存款理财这种产品是。短期之内是可以替代保本产品的， 嗯， 它有一个最低的保证收益，然后呢还承诺保本， 嗯， 我觉得这种产品是完全能够符合它的要求的。 结构性存款， 对，结构性存款 是 现在也是卖的比较火的一个产品， 嗯 嗯， 对。另外呢，就是你说的那种大额存单， 对， 可能也是他以后需要配置的一部分， 对 啊， 大额存单其实。很受老年人的关注，因为大额存单金额只要够的话， 嗯， 其实跟普通定期的利率会更高一些， 嗯， 所以能拿回来的收益也会更高， 嗯， 所以老年人比较容易接受这个。 嗯 嗯，有没有风险？ 是是，其实我倒是建议呢，就是随着理财知识的普及啊，也可以把一些中长期的不用的资金啊配置在，比如说。国债以及比国债收益更高但是确实有一定浮动的这个债券基金上面啊。 对， 这个话题呢就是怎么买债券基金，回头我们再制作专题的节目跟大家来介绍哈， 嗯， 现在这种纯债类的债券基金这些年的这个收益也基本上啊是年化在5个点6个点左右啊。 对， 那尽管近期呢还是有一些波动的哈， 嗯， 好，那最后我们请慧敏来为大家介绍几个老年客户理财的案例啊，供大家来参考。 嗯，好的。我之前服务过的一个张阿姨，其实她的年龄大概在65岁左右，所以就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客户群体，因为她是属于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客户，不愿意接受什么有波动性的股票啊或者是股票型的基金，基本上不考虑。 嗯， 他说我现在我攒这一辈子钱非常不容易，但是呢我想比普通的定期存款稍微高一些，我又不追求太高的收益，所以我不愿意接受波动特别大的产品。那根据这种情况呢，他当时的资产 在100万左右。 嗯， 根据他自己的情况，根据风险承受能力，我当时是这么为他配置的，就是理财占了40万，包括长期的、短期的，然后有一些保险产品，大概10%左右，嗯，还有一些债券基金，债券基金的比例和保险差不多，还有配置了一些的国债。剩下的是一些存款类，包括大额存单啊，或者是节节高啊这种类似这种产品。 嗯 嗯，所以当时呢，他其实对这个资产配置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第一符合了他的需求，第二呢风险我们是可以把控的，时间长短都按照他的需求。比如说我暂时要用钱，我有可以取出来的钱供他随时可以支取。 哪部分呀？ 存款类的， 存款类的， 存款类的。理财里边当然也会有短期的，比如说3个月或者是半年的，这些都会按照比例、时间不同去做一个合理的安排。 嗯 嗯， 那他是得来几回吧？ 他只有到期的时候，或者是有额外的资金再进来的时候，会来一些，来一家银行。 嗯，因为你刚才谈到就是说，理财是有中短期的、 对 长期的，是吧？ 对， 这个存款类也有。这个一定期限的嘛， 嗯， 包括一些债券是吧？ 对，债券 那是不是某一些到期了就要去一趟，以及某些基金在一个高点或者说收益还不错的时候就要做一次赎回，是不是？就是资产配置， 嗯， 不能说一劳永逸。 当然了，资产配置要根据我们的形势的变化，也要在不断的调整。 嗯， 比如说现在的市场可能会适合做债券基金，或者是其他的产品，我们也会及时的调整之前的这个投资布局、投资的策略。 嗯， 来就是不断的在跟进吧，因为市场是随时在变的，我们不能以原先的这个计划来覆盖未来多少年或者未来多长时间的一个投资计划。 嗯。那刚才你给他做的这一些组合哈， 嗯， 年化大概在多少？ 嗯，这个呢，具体得具体算一下，因为这些产品呢，时间的长短，包括一些产品品种的不同，所以它的投资的收益，这个还是需要具体来研究的。 嗯 嗯， 好，总之呢，就是它属于保守型的。 对。 理财产品占到40%。 对。 那么还有10%的保险， 嗯， 就50%了哈。10%的这个，债券基金， 嗯， 这就60%了，是吧？ 嗯， 还有10% 的国债， 十的国债， 嗯，剩下差不多30%是一些存款类的产品。 嗯，所以它这种固定收益类的还是挺多的，国债呀、保险呀， 对， 还有存款类的呀，这些基本上都是能够保本保收益的。 嗯，有一部分是可以的，因为根据张阿姨当时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所以呢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包括我对她的了解，所以会制定一个这样的比例，根据每个人不一样的风险承受能力，包括对理财的这个认知， 嗯， 我们这个比例呢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嗯， 而且因人而异。 好，我们再来说一位可能风险承受能力强一点的客户， 嗯， 他的理财配置。 对，其实比较激进的客户也是有的，因为有一些虽然是老年客户，但是他可能从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关注一些股市啊或者是基金啊，就是一些风险类投资，所以他现在呢也会延续这个风险投资的这个风格。 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嗯，就是希望能在现在的这个市场获取更多的这个超额收益。 嗯， 那我有一位李阿姨，李阿姨是一个特别激进的一个阿姨 啊。 总的资产 呢？ 对，总的资产量大差不多在300到500之间吧。 什么叫300到500之间？是中间又赔了吗？ 就是会 波动， 波动会波动， 哦， 因为它有一部分资金是需要流动要用的。 嗯 嗯，它的资产量其实呢也算也不少，基金的配比会占的份额比较大一些。 什么基金？ 股票型的基金啊，或者是混合型的基金。嗯，张阿姨的风格呢，这个李阿姨的这个风格呢，就是属于我观察这个市场。他自己也会观察，也会接受我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在达到预期设定的假设啊，比如说10%的预期收益率了，达到这个要求了，我们会果断的给他赎出来， 嗯， 就是做到落袋为安。所以呢， 他一直以来的风格就是我会给自己设定一个止盈或者止损的线， 嗯， 只要触碰到这两个线了，那我一定要操作，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风格其实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就是能坚持自己曾经定下来的这个规定，我必须按照这个执行。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大起大落之后的很多人被套牢了，那他没有。 这次呢， 他的操作这次在他果断的赎出来一部分，所以后续的这一些跌他没有赶上。 嗯 嗯，所以其实还是很明智的。 什么时候说的？前天？ 没有，很早之前了。 很早之前是吧、嗯、所以他还是有原则的，而且是践行自己定的这个原则的投资者。 对，其实这种投资者是真的是很难得，一定要为自己的投资规划做出来自己的制度。 刚才这个赎是你提醒他还是他自己？ 我会提醒他，因为我知道他的风格、嗯、而且其实这个风格呢也是我自己惯用的一个风格。 那你每天要碰一个李阿姨还行，如果有十个这样的李阿姨、嗯、买的都不一样的，定的这个止盈止亏的这个比例也不一样，那你怎么跟他们联系啊？你是不是得有个计算器，有个小助理帮你一下呀、啊、 我们理财经理其实脑子里边的数据还是需要很多的， 是不是？ 嗯 啊，这个活儿也很容，不是一般的人能干的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由于时间关系，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几个老年客户理财的案例啊。当然，我知道还有很多超高净值的老年客户啊。 对。对， 那么他们考虑的就不仅仅是所谓的这个钱生钱的问题了， 对， 还有考虑就是让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享受到自己打拼的这个收益。 嗯， 那么我们也会在下周的这个时候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我什么时候把钱给孩子啊，从这个话题入手来聊一聊我们资产的传承。非常谢谢慧敏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谢谢慧敏。 再见。 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天下所有的老年朋友健康、长寿、幸福、快乐。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明天再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